十月九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冇错。提提大家，今日咧我哋六点钟讲到好似嗰啲咧赛马嗰啲直击咁咧。我哋今日六点钟咧将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出现。 今日同大家讲嘅音乐类型咧，一个近年演变咗出嚟，都喺主流电子音乐世界几受欢迎啦，叫做 melodic techno 嘅。 犀利啊！ 系啊，呢、這个我都唔知点样译佢个中文啦。总之系 melodic techno， 即系有 melody 嘅 techno， 副旋律感嘅 techno， 着重于旋律感嘅咁啦，系啦。咁如果你好想知道呢一类咩，一间听下啦。同、 okay, 埋其中一个切入点就系因为之前有个 DJ 神父啊嘛， 系系。 嗰个 DJ 神父而家近年玩嘅歌咧，或者佢之前喺网上面嗰段片，佢所打嗰个音乐类型咧就是、melodic techno， 都会讲多少少紧嗰段片其实个 background 系啲咩，即系大家见到佢咪着住神父嘅装束，然后就喺度打碟。 打碟系 系啦，啱啱就会讲。 有冇打个主能够咧？唔知道佢。 佢嗰啲都差唔多噶啦， 都系呢啲嚟噶。 系啊，即系嗰啲都会。 不过新潮咗。 佢用嗰种曲风去演绎咯，即系其实只不过 vocal 变咗做一啲可能佢哋宗教相关嘅用字啊，啲土文啊，或者可能系教宗所讲嘅嘢啊。 OK OK OK， 系啦，即系。一個 remix 版本啦，你當係啊， 可以拆解一下， 有趣嘅係啦。咁啊，至於今日咧，開頭講呢個咧，其實我係想知道，因為之前我俾人問完呢個問題，所以我就想問你，就係、是、你記唔記得你第一份真係正式有人工嘅工作係做啲乜嘢啦？同埋嗰時出糧，你第一件事係做啲咩啦？ 做緊啲咩？即係嗰份工作， 那份工係做啲乜嘢 啊？ 即係我覺當暑期工都計嘅，但係即係唔係嗰啲翻兩三日就完嗰種，即係有一段時間。 即係一段時間。 係，我當你一兩個月都好啊，嗰種你係做啲乜嘢？同埋出完糧之後，你第一件事攞啲錢做咩咧？ 沖完糧第一件事就係抹身咯。 我又讲得咁差啊！嗰下冲完凉， 我玩下嘢啫。 冲完凉，冲完凉， 系 又系系。 我记得， 你唔讲我，你唔讲又唔觉系喎。冲完凉，冲完凉系。 我好似有冇喺节目分享过？我第一份暑期工咧，其实系喺一啲大型嘅商场嗰度做一啲嘅。活動助理咁嘅工作嘅、哦，即係佢會有一啲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展覽擺啦，佢會有唔同嘅一啲可能啊嗰陣時好興一啲商場 show 啊，我記得好似分享過嗰陣時有一個類似兵馬俑咁嘅 show， 一個展覽咁，我嗰陣時係又要負責去幫手營運呢啲展覽啊咁樣。 兵馬俑嘅展覽 係啊， 正喎、 啊，係啊，跟住然後有時有啲恐龍，有啲恐龍裝飾咁樣咧，咁、哦、又即係幫手營運一下啲商場唔同嘅一啲活動咁樣嘅。咁嗰陣時係好玩㗎，做咗基本上每次考完。公開試咧，咁我都會翻去嗰個商場嗰度做嗰個暑期工，咁啊就協助嗰個暑期入邊佢哋搞嗰啲活動咁樣咯。 好似幾好玩， 係好玩嘅，因為你 唔使坐喺 office， 係啦，你唔係同一日，即係每一日都係做緊同樣嘅嘢，你可能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 task 要完成，同埋你會學識到好多嘢咯喺個過程當中。即係對於啱啱出生冇接觸過呢個社會嘅小朋友嚟講。嗰陣時，咁我就會覺得哇，全部嘢都好得意喎， 都係因為即係嗰個一個後生仔問我嘅咁因為佢最近都有一啲事業上啦、職場上面嘅一啲諗法，即係啱啱畢業冇耐，咁究竟係咪應該即係佢同一時間咧喺半興趣方面咧做緊一啲工作嘅？咁嗰啲工作就唔係咁穩定，你都可能有一個自己有份參與同朋友夾咗間公司，可能搞一啲 event 啊成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咧就真係一個好起步，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就諗好唔好，亦都要將啲時間咧即係正正經經揾一份職場嘅正職咧。咁佢而家都有一個所謂正職嘅，咁但係嗰個就有啲翻 shift 啊，而咧工作時間比較彈性，亦都唔係一啲好 hard 嘅工作嚟。咁所以，但係佢一啲身邊嘅朋友同佢就建議佢一啲前輩朋友啦，年紀大過佢啲嘅，就同佢講話都應該體驗一下一個叫做。寫字樓嘅 生活， 一啲生活職場去要攞少少嗰啲呢種職場嘅經驗，係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問我，因為佢好奇啊，做電台或者而家做咁多各樣嘢都係一個 slash 咁樣嘅時候，其實有冇試過喺辦公室裏面嗰啲朝九晚六嘅狀態咯？ 呢、這個絕對係有資格舉手講嘅， 因為你而家就已經係朝九， 唔係而家，係因為我啱啱咧畢業之後。 第一份做嘅工咧，即係最早期最早期咧，我未入呢一行之前咧，我正正就係做寫字樓工，做啲 shipping 嘅嘢嘅，即係日日都係對住部電腦打單咁樣啦。咁咧，我記得嗰份工我應該做唔超過三個月嘅，因為我喺嗰個 probation 過之前我就辭咗職啦。係、因為我覺得頭先你講嗰個朋友嘅前輩俾佢嘅建議係啱嘅，嗰、那個啱嘅位係在於孤物論。你喜唔喜歡做寫字樓嘅工作？你體驗過之後，你會有一個答案俾自己，然後你條路會清晰好多。就係因為當時我做寫字樓嘅工作，我真係好頂唔順，超級頂唔順嗰種朝九仲要嗰陣時翻港島喎，住新界，朝九晚六嘅生活，咁然後仲要係超級苦悶，所以我就立定決心。我唔一定唔做呢一类型嘅行业㗎啦，咁我就即就豁出去就投身咗广播行业咁样样。 喔、哦、因为大哥嘅前辈嘅一个切入点就唔系你啱啱讲，你啱啱讲嗰种系做完你就会知道自己鍾意 啲 乜嘢啦。 係啦。 大哥嘅前辈嘅建议俾佢就係话做完之后学识下职场一啲人情世故。 喔、哦。 因为喺嗰度呢你真係会又真係上司下属关 系 比较重啲嘅、啊。因为如果係自己去营运一啲叫做business 嘅话呢、你同其他人嘅相处或者各样呢好多时候一个合作嘅关系而冇乜一个直接上下属啦。 係啊冇错。 或者一个公司嘅架构佢一啲文化喺里面嘅时候佢、都会有㗎嘛。即係你跟边个 supervisor 啊或者我、原来分好多唔同嘅部门。当你自己做一啲我、当你自己开网店都好啦咁其实嗰样嘢係好 casual 或者一种叫做用自己嘅諗法去做嘅。 个关系好对等囉同其他人。 係啦咁变咗关系对等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只不过系冇咗个经验嘅时候会唔会职场上面会嗰种感觉冇咁成熟因为你唔知道嗰个世界嗰、个运作系咁样啦或者原来有一啲嘅所谓职场嘅 common sense。 係 啦原来系咁样嘅但你唔知道咁可能会捉招啊踩地雷啊各样呢一啲啦咁样。咁所以嗰个前辈嘅原因系在于呢一样。即系入去吸少少嗰阵除之后，你先再做自己嘢咯。 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即系所有嘢都系嘅。其实所有嘢你有个知字都系好噶。即系孤物论系咪一个职场嘅礼仪也好，职场最基本嘅影印机点样用也好。喂，唔系讲笑，我真系咧试过翻工第一日唔识用影印机同个 fax 机，我真系要问同事。即系呢啲就系好基本，你真系入一间office 工，我哋所讲会学到嘅嘢。咁可能同即係可能食飯禮儀都有㗎嘛你職場嘅食飯禮儀都好重要㗎嘛係呀唔係淨係返工嘅禮儀呀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錯唔晒嘅即係俾一個體驗嘅機會自己囉只不過爭在即係當然衰啲咁講就係對於做你喺嗰度做嘢嗰間公司有啲唔公平就係可能你預自己做三個月唔夠就會走啦咁樣。 我覺得最大即係佢同我講完之後我都同意嗰個前輩講嘅即係唔需要好長時間啦但係我覺得最大嗰個分別係在於就係嗰個交代。 係 即係有同冇啦你幻想一下一個一畢業就會自己創業嘅一個狀態啦即係喺譬如佢嗰個小朋友為例。咁好多嘢都係用自己對世界嘅理解嘅方法去做呢樣做嗰樣做嗰樣。咁所有嘢都係自己去同自己交代。咁我覺得咁好正常嘅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就會遇到一啲就係因為佢習慣咗淨係同自己交代自己去我 schedule 搞得掂我啲嘢 ,ok, 就得啦。咁變咗就因为佢占个百分比好高，咁唔需要顾，即系你唔会有 budget 有下属啊，或者有同事嗰啲，即系自己搞晒所有嘢噶，咁所以自己跟自己嘅节奏咯。咁但系当系一个体制里边嘅时候，或者有啲要与人合作嘅话咧，就系牵涉到同人哋嗰个 manner， 有时嗰啲嘢咧真系好无谓嘅。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有一种老嘅感觉，即系嗰啲 你都系成为一个海鲜啊， 其实都真系会啊，即系你久而久之都会，即系嗰种交代就系起码。你讲一声知道一下我整咗啲嘢整咗啲咩整咗未咁样。知道一下有个交代咁大家就会容易啲跟进或者我 suppose 假设今日要交嘅嘢跟住我迟咗少少咁我讲声我迟少少大家知道唔使大家度等啦咁。其实可能系一句呢一啲。咁因为当你喺一个体制里面呢冇啊我呢啲劳性重嘅人呢俾人闹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哦系喎。 原来要 交。即系即系你唔交你讲即系你交咗未交你讲声你交啲嘢上去咁即系类似一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嘅话咧，系我觉得 呢一樣嘢啱唔啱咧，係一件事，但純粹我覺得咧，放長遠嚟講咧，同其他人即係做嘢咧。你個條路順暢啲，呢啲經驗全部都係啲潤滑劑嚟。 係，同埋而家 職場潤滑劑， 哇，好勁啊！ 潤滑 劑 係啦，係啦。 但係我想講，而家已經比以前好好多一樣嘢咧，就係咧，而家即係我哋成日都有時可能會笑，哦，可能一啲前輩佢哋係一啲海鮮咁樣啦。但其實有時佢哋都已經就翻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好好多嘅一樣嘢，就係例如以前啱啱我出嚟做嘢嗰陣時係。我講呢句都好海鮮啊！但啱啱我出嚟做嘢嘅時候係冇咁多呢啲可能係電話嘅send message 嘅程式噶嘛嘅一啲平台噶嘛，下下都係你交代啲乜都係 email。 哦，係啊！ 其實而家已經好多就係佢哋啲可能一啲前輩真係會就翻你後生仔，啊好啦，你唔 send email， 你都可能喺個電話度 message 我講一聲啦咁樣。係，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喺個整體職場上係進步咗一件事嚟嘅， 係因為佢會即係會變嘅。我覺得純粹係一即係好似啱啱你講過好啱嘅，即係得個知字，即係你用message send 係一樣啦，但你都同時可以知道究竟如果要好正式地用一個電郵要去 send 一個公務上嘅電郵係點樣樣咧？即係你平時用唔用係一件事，你知道咗好啲啊。即係所以以前有啲又聽一啲人講，即係投訴就哇 send 個 email 嚟正式嘅電郵，好似 send 緊 WhatsApp 咁樣樣嘅，即係咁。但係冇啊，呢個隨住嗰個譬如工種啊或者文化，一定會有啲影響啦。咁但係我覺得係真係都係嗰句一個知字，然之後咧睇對手出招。即係啱啱講嘅嗰種即係了解職場嘅交代咧，老實講。有時我覺得簡單一句啲嘢搞得掂，按時交到你，理得我點做啊？係啦，即係你唔好搞到人咪得咯咁樣。之但係啊，呢個叫咩？現實嘅社會就係好多人啊，拘泥於嗰啲咩繁文縟節啊、禮唔禮貌、嗌唔嗌人嗰啲咧。老實講，我都唔慣噶。 啊，我應該寫 email， 我應該下款寫 request 啊，定係寫咩好咧？係 啦，跟住話我想禮貌啲，整個 emoji 咧，就會俾人話你唔正經啦咁啊。係啊，但係我覺得咧，嗰個最好玩嘅地方啦，同時就係咧，你帶咗好多招式喺身，點樣樣耍出嚟咧，就係你睇對手啦，係啦，即係你有時啊就可以做翻自己，即係我對手呢個大家 casual 嘅，大家差唔多年紀嘅，你咪唔使咁拘謹啦，對住啲前輩啲嗰啲，其實講到尾咧，純粹係為咗等自己條路行得舒服啲嘅啫，係啦，講到尾你唔好覺得好似好偉大話啊，為咗人哋去做，其實唔係，其實為自己，等你行得舒服啲咧。 呢条路咧真系冇咁痛苦噶， 其实纯粹讲到你嘅嘢系为自己舒服嘅，所以千祈唔好觉得话咩系为人哋而做，或者人哋同你讲话为人哋而做咧，嗰啲人咧真系呃你。 做咩啊？你最近俾人激得好劲？ 我唔系啊，我纯粹突然有啲分享嘅，即系虽然讲到好似有啲嗰啲海鲜感觉，但其实我里面都仲系一个僆仔嘅灵魂，即系我都系觉得有啲嘢真系唔使听晒嘅，知道还知道，系你真系知道还知道咯，同埋其实。即系点样讲啊？成日话唔好咁自私啊嘛。Sorry， 做人我觉得真系要自私。所以我头先都系讲话，以上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其实都系为自己。所以人系自私系好合理。 但系你为自己有一样嘢出发点好就系、是你 唔好害人 系啦，你唔会搞到人咯，即系你会为咗自己好而唔好搞到人咯。 系啊， 呢个好紧要嘅。 系啊，所以我都嗰阵有佢问完我意见之后，咁我都有咁样讲啦。咁当然我都最中意最尾包一句嘅，即系其实冇啊，呢个纯粹我睇法。你可以问多几个人啲意见， 同埋呢啲系好个人决定，你唔需要俾我左右到噶、 本人意见与本人立场无关。系啊，即系我都系咁讲咯，即系最后。因为你唔知啊，你每个人唔知啱唔啱噶嘛，讲真 系噶， 即系我系用呢个方法，但可能因为我比较蠢，所以我需要咁样行嘅时候，你一个醒目嘅人根本唔需要听我讲，系咪先？ 最后你个朋友有冇真系听你话？ 唔知啊，早几日倾啫嘛，未知啊。不过佢都有谂过，佢自己都话想试下嘅， 冇所谓嘅，有时间咪去下当人生体验咯。 所以我都鼓励大家 去个旅行啫嘛。 大家有暑假嘅话咧，有啲时间，如果你真系读紧书咁，咪试下翻下呢啲叫做咩？虽然讲下 part time 咧，吸下少少咯。同埋虽然工作系咩咧，时间唔长啊，做个人两个月咧，你就话我要开学，跟住就拜拜，冇压力啊嘛。二三月尚有需要吗？六七月快一点靠近，让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反分睡。

洪家豪，只要你不尴尬。狼狈和尴尬其实很似的一样东西，就是当你被人望住的时候，那种尴尬感或者是狼狈感会越来越强。又或者这样说，当你习惯了那种视线的时候，可能心理上你会觉得好好多的。 林君年 Why are you looking always looking at me？ 同时亦都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已经正式取消咗噶啦。 今天只想要满地白云，铺一屋可爱明亮的灯，屈膝不服了抹掉下文。留给我只需要我声音，今天不想你马路立沉，听朝先笑话人类不堪，假使想批斗这样做人，叫过于自我，无非你心底里太不甘。 我开心，我很好，我可爱，我起舞，难道这样会使你变糟？我一个亦快乐，我攰我潜力图， 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有着事加点诗意做成十句词。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最终未尝试。生的意 碎平言外之音，一声喜欢我已是万能，能自制满足还因你给所困太低等。 我贪吃又懒惰，着心怪无奈何，明日我或会出错更多，却不过极快乐，我只唱我的歌，才不会大到为谁一座。 来做条鱼身体里吃过我的，有着事摆过几下跟我拍子， 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又着时间点诗意组成十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俗未尝试。为了出身一早个率性点，全力爱着。 是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自我的诗， 随心说意思没意思。 而且有没有想过，其实活得再狼狈都好，你不用理其他人的目光的，活得够优雅，觉得自己好靓仔好好，那就足够了。带来有 V 星 Selfish。 行为怪得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刻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 谁明白你？ Mega featuring 陈奕迅 Special One。拥抱自己的狼狈，拥抱自己的尴尬，拥抱自己的古怪，总会你会找到一些欣赏你的人。 邀请各位，相信再差空气都有再生化。邀请各位，相信在庄街角美丽能自拍。如行囊只需吉他，前途只需惊讶，挫败过的不将伤痛变做习惯，将得到再生的爱一吻再出发。祝福各位，冲过再急的雨，心血能蒸发。如随时计算代价，随时可以害怕，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刻都要再广一次雨声下，要是诞生想无常，渴望如一一会再给你成长，给我一会痛痛不理他，继续再浪漫。因此各位，将要再多千岁先至再牵挂，祝福各位将会再得一切方说讲下，仍能去到尽吗？仍能生到活吗？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留下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 之前听过有 Eden 吕卓安 Ag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芬臣，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道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你都唔明嘅。 特登要去到啊，佢个 drop 嗰个位啊，先至开声啊。嗱，今日我哋骚动音乐音乐桑拿咧，介绍嘅音乐类型咧就系 melodic techno 呢一种嘅音乐嘅。咁啊，基本上而家听紧呢一首都几标志性，而家流行 melodic techno 嘅声系点样样噶啦？系啦，咁先讲即系点解无端端会开呢一个类型嚟讲咧？呢个待咗好耐，因为都系而家主流嘅EDM 世界里面咧都几常听到嘅一种类型啦，都几热门嘅。咁因为之前咪有个 DJ 神父段片咪流传嘅喺网上面， 有见到啊，你 po 咗出嚟嘛？ 系啊，好多人 send 俾我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位嘅 DJ 神父咧，就系、是、其实佢而家自己都会讲自己所玩嘅音乐类型咧，正正主力就系 melodic techno 啦，同埋佢自己做嘅歌咧都系 melodic techno 为多嘅咁样。咁嗰段片可以讲多少少个故事，大家在网上面会见到有一位身穿神父装束嘅一个光头嘅男士外国人，就喺度打碟，但系佢个现场就有嗰啲可能教宗啊、主教等等，喺一个咁嘅场合之下打嘅， 真系好有违和感啊！ 但系违和感得嚟，你又觉得？又好啱數啊！即係嗰件事，因為亦都同佢嘅音樂有關，即係佢揀中咗而家 melodic techno， 我覺得其實幾吻合到呢一種嘅氛圍嘅。咁因為其實咧，以呢、這、一個即係 DJ 應該話以神父裝飾嘅 DJ 咧，其實存在嘅。有一個法國嘅音樂人叫 Charmy 咧，其實佢就係玩呢個 gimmick， 不過佢本身就唔係一個真係嘅神父嚟嘅。咁但係其實呢、這個世界咧係同時又係神父又 DJ 嘅人咧，其實唔止。即係前排大家見到嗰個啦，都有其他嘅，咁但係呢個就 hit 咗啦。咁呢位朋友咧就係、是叫帕，即係因為佢係一個葡萄牙嘅人啦，所以佢嗰個發音咧係應該係西班牙文嚟嘅，但係就係 Padre Guillerme， 即係類似係咁啦。 Padre Guillerme 係啦，咁Padre 即係 father 咁解啦，西班牙文。咁、所以我哋就叫 DJ 神費事讀錯人哋個名，但係根據我認知西班牙文咧，佢發音大概係咁樣樣嘅。咁其實佢嗰一場咧就係喺一個叫做普世青年節，即、就、係、是、一年一度啊，唔係一年一度，好似幾年一次嘅一個全球性嘅一個宗教嘅活動。嚟嘅，咁就啱喺里斯本嗰度就进行。咁咧，嗰个神父咧，其实打嗰 set 咧系喺朝早七点钟，就系喺教宗做一个最后弥撒之前咧嘅一个即系你当揭幕咁样样。咁其实就系成个叫做普世青年节嘅最后一日。因为前一晚咧，即系我 research， 我觉得几有趣呢个 background， 因为佢前一晚其实所有。当即系有份去嘅全世界嘅一啲教徒啦，就齐集咗喺嗰个户外地方咧。前一晚就系叫做守夜朝圣咁样样，然后第二就喺嗰度瞓觉嘅就扎营。第二朝咧就系呢个神父嘅音乐叫醒所有人，而个现场系有大概150万人，系150万人咁多，系啦。咁所以就用一种咁样样嘅氛围之下，就令到成个气氛就好唔同咯。即系同大家一路认知，咦，好似电子音乐就系一啲叫做 夜晚嘅音乐， 或者流行嘅一啲，或者谂起去。啊，各样啦，嗰种狂欢嘅，但原来将呢种音乐放喺呢一个好似神圣少少、庄重啲嘅场合，其实佢亦都唔系一定唔得噶。 O K， 好有一个仪式感喺度啊，都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个就系嗰段片嘅 background， 咁啊几有趣。咁所以亦都大家会留意咗佢啦。咁啊，里边玩嘅歌其实就系佢自己做嘅，好多都一啲里边嘅vocal 咧，其实都会系可能譬如 Hallelujah 啊，或者啲 Todos， 即系其实西班牙文解每一个人，即系有时教宗都会讲一次，可能 Todos， 咁然后啲人就会重复跟住佢，即系佢。 將一啲、即係個 vocal 佢變咗一啲喺宗教上面有相關意思嘅東西，但係就用嗰個音樂墊底。咁其實冇話你電影音樂有陣時即係好似當 sampling 嘅概念咯 ，sample 咗可能一啲宗教上相關嘅 sentence， 即係類似一啲係經文咁樣噶啦。 係啦，類似嗰種啦，佢哋會有嘅，咁做咗呢啲音樂咁樣咯。咁就呢個係個 background， 我覺得幾得意嘅 research 之下發現係啊，我都聽曬佢嗰 set 30分鐘嘅攞嚟叫醒所有人嘅一聲， 我想 係幾好 feel 啊！ 喺朝頭早打嘅嘢同夜晚打嘅嘢有冇嘢？ 我覺得係 bright 少少嘅個 energy 係啦。咁但係有時同一首歌你喺唔同嘅時間打，其實個效果唔一樣。你可以黃昏打，其實又係另一種 vibe 嚟嘅，係啦，但係都可以玩同一首啊咁。咁當然佢亦都會玩啲流行曲啦，即係呢位神父喺個 set 裏面有 Avicii 嘅歌咁樣，係啊，佢嗰首歌仲要歌詞裏面有 father 呢個字，突然之間喺呢一刻有 double meaning。 The night 係嘛？ 係啊 ，The night 呢一首啦咁，係啦，咁啊，所以呢個就係嗰個 background 啦。今日 Melody Techno 基本上如果你又會聽到而家 background music 或者你有睇嗰段片，你就會知道其實個氛圍係點啦。咁但係其實呢一種音樂咧，我諗係2010年代尾開始咧就世界流行得勁啲嘅，我覺得係。咁特別係有一啲嘅朋友係會或者一啲嘅 label 啦，一啲單位咧係幫助推動到 Melody Techno 呢種音樂嘅。例如一個 label 就叫做 Afterlife 啦。咁 Afterlife 咧，大家可能有機會喺社交平台見過佢啲片嘅。咁咧，佢個最 signature 嘅 logo 咧就係一個人，但係倒掉咗。然後咧佢就好強嘅 visual 嘅，係啦。咁然後喺現場就會有一個我諗幾層樓高嘅一個巨型屏幕，然後佢玩啲音樂嘅時候咧，嗰個音樂嘅節奏就會同嗰段片裏面一個佢好常出現一個機械人叫 Alpha Zero 啦、 okay. okay. ， 即係佢哋定咗一個咁嘅名俾佢咧，就會係夾埋啲 visual 同埋嗰個燈咧，就好似。好有個生命力好強嘅、那個機械人係啦，咁 即係好夾嘅同個音樂， 好夾嘅，即係可能一去到一個 drop 嘅時候，佢會衝埋嚟，好似想穿過個 mon 出嚟嗰種感覺。 咁、 okay. 所以佢係一個。有啲人講笑話係個 visual 大過音樂嘅一種表演嚟嘅，咁其實佢都好多，因為本身佢呢個 project 都係想將電子音樂啦，跟住亦都想將visual 啊、燈光，甚至乎 NFT 呢啲嘢擺埋一齊，咁即係都係2010年代尾嘅時候咧，就開始即係好強烈佢有呢個 project， 然後當開翻關有翻啲 show 嘅時候咧，呢啲片又喺網上面流傳得好犀利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其中一個喺主流世界去幫助推動到，因為嗰啲片畫面。真係好好睇，好吸引嘅。咁、再加埋個音樂就會跟住嗰啲片咧一齊就 spread 咗出去啦。係、 哦、 啦，咁所以就係會有呢一種嘅 好打卡啊步啊， 好打卡啊步咯。係咁，當然啲人就你嚟睇 show， 你就係拍片，你都唔係真係聽嘅咁。咁但係冇嘅，每個人享受嘅方法唔一樣啦。 分享下嘛，我哋呢啲冇乜機會喺現場睇。 係啊，咁但係因為呢個 label 或者呢個品牌叫 Afterlife， 佢搞 show 都 Afterlife 啦。咁但係其實佢本身就嚟自一對二人組合叫 Tale of Us 嘅。咁佢哋本身。都是 DJ producer， 咁但系其实佢哋玩咧已经讲紧系，我谂起码十年前开始啊，2013年嗰啲时候都已经玩紧嘅。咁、而嗰阵时咧，可能 Melody Techno 呢个 term 都未正式出现嘅。咁但系嗰阵时佢哋嘅作品咧已经有嗰阵除噶啦，我可以形容。咁所以咧，今日第一首拣嚟嘅歌咧就系、是、Tale of Us 咧，佢哋都差唔多十年前。嘅一首作品嚟嘅，呢首歌咧就系叫做 Fresh Water， 大家可以 feel 下嗰阵时嘅 Tale of Us 其实做嘅歌咧，已经有而家我哋头先听现代 Melody Techno 嘅一啲影子啊里边啊。Into this life, please. wall, right to my arms, into this life, please, out of sight, free. us 嘅呢一首作品叫 Fresh Water 啦，都真系十年前嘅歌嚟，你都会听到佢嗰啲声咧，都几似嘅， 即系几似 techno 本身呢一个嘅genre。 应该系话似而家听到 melodic techno 嘅呢啲声，即系呢啲系啦系啦。 喂，但系我想问咧，即系因为听完啱啱呢首歌，我好奇嗰样嘢就系咧，我听落 melodic。Techno 呢个名字听落去应该会同 techno， 即系声音上应该都同 techno 相似嘅，但系可能系喺一啲旋律性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差别啦，咁样。 系， 其实实际上 melodic techno 同普通嘅 techno 点样分咧？咁样应该话其实好得意嘅，有啲好中意 techno 嘅，其实唔中意 melodic techno 嘅，即系觉得唔係嗰件事啦，同埋 melodic techno 變得商業化之後，就覺得唔鍾意嗰件事嘅。咁但係你可以話佢係由 techno 嗰度演變出嚟，因為一個好傳統嘅 techno 嘅時候，老實講未必人人都會聽得慣嘅，佢重複性強，但係佢真係好靠嗰個可能製作人或者個 DJ 表演嘅時候，佢能唔能夠 deliver 到嗰個層次。因為 techno 其實佢最大嘅精神呢，就係玩未來感，對未來嘅想像。嗰陣時喺八九十年代最彈得起最勁嘅時候，喺美國嗰邊就係對未來嘅想像，好多實驗性聲喺裏面。咁但係你知好多嘢都係初期實驗性，當去到某一個位建立咗一個類似準則嘅時候，大家開始模仿，佢就會有一套嘅 standard 喺度，然後就可能個原創性就會開始弱咗，因為多咗人能夠跟住個標準去做啦嘛。咁、 okay. 所以呢、這個就係其實 techno 嗰陣時就係一個好工業世界，因為底特律個城市啦，所以如果有啲用得工業化啲聲再勁啲，有啲人叫 industrial techno 啦，嗰種陰沉啲啦，係啦。咁樣嘅，咁但係因為可能有一班嘅人就譬如 Tell of Us 嗰啲，佢哋嗰陣時就係、我都做咗一段時間，譬如 Deep House 啊或者 Progressive House 呢一類嘅時候，又想再 explore 下個世界究竟可以做啲咩嘅時候，開始揾一啲聲，咁慢慢就喺呢咁多年之間演變之下咧，就出現咗而家一個有 techno 嗰陣少少嘅元素，但係佢旋律性好似你咁講，因為你有旋律可以跟住啊嘛，咁你嗰個可能容易入口咯，我會話，或者你個記憶點咧就會可能強啲嘅， 記得到個旋律， 大眾一啲咯， 一個叫做比較非工業用啦，係咪？ 咁但係你啱啱講到即係咁佢同即係 techno 有咩分別？其實都會有人去分析，譬如做歌啲人會分享啦，即係例如佢個鼓聲其實咧有陣時都會幾常用到 techno 常用嘅鼓嘅，即係例如可以我都揀咗一啲可能咪攞啲 techno 裏面你會常聽到一啲類近嘅聲俾大家 feel 下。首先一個鼓咧就係一啲幾 techno 嘅鼓嚟嘅，打落去咧實啲沉啲，即係同 house 嗰種鼓咧有啲唔同嘅，係啦。咁當然呢個只係其中一種，我自己覺得比較近啦。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千變萬化。咁當有呢、這個呢、這個等於個心臟嘅一首歌，嗰、那個 beat 係啦，那個節奏嘅底之後咧，跟住佢通常咧亦都會有頭先你聽，我自己覺得melodic techno 幾 signature 就係一個 synth 嘅一個 lead 嚟嘅，即係個主旋律靠一啲 synth 嘅聲去做，就會類似咁樣啦。未来感其实几强嘅， 一啲真系听得出好电、好科幻嘅一啲声音啦。 系啦，然后同一时间呢、這个头先嗰个就系 lead 啦，同埋佢都会有一啲 pad 咧做一个垫底喺度咧，令到嗰个少少迷幻啊、少少神秘感喺度。嗰啲 pad 通常佢哋都会加啲呢啲咧垫喺度咧，系嘛 feel 到呢啲啊？ 怪之得连神父都会打 melodic techno。 所以我觉得其实佢揀呢一种呢几 connect 到，就係因为本身即係虽然我冇宗教信仰啦，但我会理解信仰啊，宗教呢一啲嘅时候，佢有时就係嗰个精神层面嘅东西嚟嘅，会系几。咁而 melodic techno 呢，佢本身都真係一个几精神层面嘅一种音乐啦，我会话、嗯。因为有啲人都会话佢好受 trans 呢种音乐影响。trans 即係以前佢讲过即係叫做出神音乐，即係你哇成个人好似元神出窍嗰种嘅咁样，咁所以就系呢一啲嘅嘢好吻合之下摆埋一齐咧，就会令到咦好似都几夹咁样，咁亦都系因为melodic techno 而家就个旋律性强咗啦，咁啊容易入口咗啦，相对地，咁再加埋一啲唔同，像头先个 Afterlife label 之外，譬如有一位好出名叫所罗门啦嘅 DJ， 亦都有一个 label 叫应该读 dynamic 啦，但系佢 dynamic 咧，佢 D Y 中间加咗个 I 啊，即系 D I Y namic 咁样，但系应该都系读 dynamic 咁。 识字 嚟嘅系啦，即系有一啲唔同嘅 label， 佢哋会去做呢类音乐帮助推动，咁亦都会有一啲当主流嘅DJ producer 去可以玩呢啲歌，咁你咪可以帮手 spread。亦都因为佢嗰个 dynamic 都几强嘅呢种音乐，因为你有翻 EDM 个思维，即系一个 build up 一个 drop， 咁你变咗喺大舞台可以玩，咁啊。就嗰件事就可以主流嗰度都會聽得到咁樣，係啦，咁所以就係呢個比較近年都幾 hit 啊，新興一啲嘅音樂類型 melodic techno， 咁啊就係咁樣，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又揀一首咧就係阿神父啊佢自己嘅 album 當中有嘅一首歌咧，歌名就係 Alleluia。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热带气旋小犬在过去的周末吹袭本港，打破多项纪录。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说，需要在十月发出九号信号，对上一次是1975年10月，而今次是继上个月初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相隔37日，天文台再发出九号信号。另外，由午夜到中午12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0毫米雨量，当中天文台总部录得333.9毫米，只是半日的雨量，已经打破1884年以来十月最高日雨量纪录。将军澳清水湾半岛附近一处山坡发生山泥倾泻，面积大约20米乘5米，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亦都没有影响附近交通。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获将军澳广场居民报案，话在屋企单位看到一处山坡有山泥倾泻，有关部门派员视察之后认为没有即时危险。港大校长张翔被指涉及多项匿名投诉，港大校委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校委会本科生代表戚尤康在会前说，事件连日发酵之后，显示校内不同持份者对管理层累积不满，若果有证据说张翔可能犯错，暂停职务的做法是值得考虑，但是需要考虑由边个署任校长等行政安排。戚尤康又说，今日会议不应该成为政治审判舞台，就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是最公道的做法，亦都符合市民对大学管治的期望。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4至28度，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东区走廊去柴湾同埋去中环方向咧，都分别有意外嘅。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对开有意外啦。而家龙尾去到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噶。东区走廊去柴湾。城市花园对开有意外，龙尾到维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喺北角码头对开都有意外噶，龙尾去到而家一带咧系多车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有意外，咁啊一带系多车噶。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税务大楼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至于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仲有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而家九龙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嘅。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到亚街老街。而家呢个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咁主要咧受到之前九龙公园径嘅意外事故影响，系多车嘅啫，冇乜挤塞嘅。新界方面咧，马鞍山嘅喜泰街紧急维修，喜泰街去宁泰街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嘅，车辆禁止系不能去不能沿呢一个恒泰路。左转喜泰街，咁经过喜泰街嘅时间咧，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你是乜嘢职业或背景，只要你爱国爱港，有志有力服务地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就应该参选成为区议员，或者提名你嘅心水人选啦。

て僕の目を少し見てい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ないと粒濡れでも構わないと口笛吹く僕がついてくよ随分君を知りすぎたのに初めて争った夜のように行かないただ乾いたシャツ改札を出る頃君の街じゃもう雨は小降りになる今日だけが明日に続いてるこんな風に君とは終われない Lady 君は今もこうして小さめの傘もささずに 先帶嚟有呢一首咧，出自喺呢個《燕葉之庭》當中咧 OST 嘅其中一首作品，帶嚟有秦基博嘅《Rain》。 魔法はいつか溶けると僕らは知ってる。月が咲いて太陽が今枯れた。僕は濡れてない水たまりに映る僕は雨に濡れてた幸せなような涙が出そうなこの気持ちは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ファブロスキスの夢を見て起きた涙が頬で乾いていた虹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虹はいずれ消えるけど雨は草木を育ててゆくんだ虹がかかる気持ちは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鏡の前で顔を背けたのは 两首作品都是出自动画电影当中的 OST 嘅，带嚟呢一首咧就系石溪诺瓦瓦尼咧收录喺《玛丽与魔女之花》嘅 OST 当中，有呢一首嘅作品，同样都是叫做 Rain， 亦都系两首有一种雨后之后非常之清爽嘅感觉，希望同大家舒缓下今日焦躁嘅情绪。 是多云，哦，真情。 里有卢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一直到今天你还为他纪念。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心疼你不懂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痛倔强地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紧紧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太傻了，一点湿透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 佢咧苏打绿咧，亦都有四张咧，系关于春夏秋冬四季唔同嘅一张专辑喺度啦。咁啊，当中收录喺《冬未了》呢一张专辑当中咧，就有呢一首嘅作品《下雨的夜晚》。嚟到今日嘅尾声，带翻少少晚上嘅气息俾大家。 I'm gonna love you like no one's loved you.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high as a mountain, deep as a river.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I guess when you met me, it was just a one of those things. But don't ever bet me, 'cause I'm gonna be true. You're gonna love me like no one's loved me.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Happy together, unhappy together, and wouldn't it be fun? We're in Orion of the money, yeah, but I'm with you always. I'm with you rain or shine. You're gonna love me like nobody's loved me.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Happy together, unhappy together, and wouldn't it be fine? Days may be cloudy or sunny.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首作品 ，Ray Charles， Come Rain or Come Shine。听日同一时间，苏动音乐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